这是来自蔡淳佳带来的《南屏晚钟》，继续带给你听听看《大小姐》这一首同名歌曲《大小姐》。 变成大明星，一闪一闪。

只因为爱。

FM 986，再度聆。